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 最紧要。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咦，咪讲少。 我是探长。 哇，花生当饭食，听完耍太极，呢一拍系你哋嘅，Reggae 先系大家嘅。其实咧，都系再嚟讲， 系咪我呢一拍大家啊？ 7号晚的北上频道啦，咁啊今晚咧就又系喺七一嘅前夕啦，每一年七一咧前夕嘅北上频道咧，我哋都会系免费啊，就让大家下载嘅。咁啊今日就特别嘉宾啊，两个阿总啊，今日呢一集真系吓，呢集真系。真係巴撚埋啊！ 等埋我， 係啦，等埋 Kelvin， 我哋啱啱夠㗎，夠 call 林。 Kelvin 好耐冇陪我一齊錄北上啦，係啊，咁就今晚祝下你。咁啊，先不如我哋講咗個七一先啦，事不宜遲啦。 冇錯， 七一就 r e g a 有好多活動啊，咁啊交俾你兩個噏下先啦。 使唔使等埋發叔先搞啊？得啊，我以為會流會添。 唔係，咁啊等埋發叔先行啦，我唔介意啊，等到下年啊， 等埋發叔。行就上山噶 啦！今年其實今年七一又即係其實年年七一咧，我哋都諗嘅主題咧都係好即係大家如果行街見經過街站就見到我哋好似預備即係見到曬我哋製成品啦。咁但係如果譬如我哋個自創委員會或者係我哋班兄弟就知道我哋啲話題年年都係。有时就係好早諗定个话题就个道具就要花到时间。有时呢就係、是、因为太迟未知道个主题会点。跟住呢啲道具呢就係、是、臨尾永远都係网台之神眷顾爆出嚟。今年呢都算係呢种因为其实喺呢个投票之前我哋都究竟今年个气氛会点呢係咪、民阵会点样搞法呢 今年难搞。 今年好难估其实今年好难估。 先睇睇民陣嗰個題目咧，你又知道咧係好難搞。 你唔講我冇問題。 建設民主香港，重奪我城未來，講咗即係冇講。咁呢啲人諗題目都諗死人。 唔係，仲要民陣出嘅時候係 交尾龍， 禮拜四喎，禮拜四晚先出嘅喎，禮拜四黃昏先出。 嗱，我唔覺得有啲交尾嘅，我聽到你講嘢嘅，你唔好以 為交係嘛？ 我係覺得佢好鬼本土啊， 係啊， 嗰種咩本土咧？ 點啊？ 係講。讲咗都唔知道你讲乜啦嘛，系呢种而家呢种先有本土 跟大队，我觉得吓跟大队， 讲自己建设民主香港嘛， 建设民主香港啦，重夺我城未来啦，你调翻转都得噶，建设民主嘅未来，重夺我城嘅香港又得， 系咪先？ 系咪先？或者建设本土嘅香港， 系 重夺我城嘅未来又得，即系任你哋讲嘅，等你冇讲。咁所以我哋今日我哋呢个即系都系烦啊嘛，就系谂嗰个今年谂个题， 第一谂主题啦，第二我哋要谂下个气氛会点样啦。 唔系因为今年比较特别嘅，就系因为七一之前我哋一路都讲啦，究竟过与唔过嘅关 系 啊嘛，即系一路都棘住喺六月十七嗰个政改嘅表决度。咁当然啦，就即系一场。 精彩表演， 一場 show 啦，六一八事變之後啦，咁成 對七一唔好噶， 對七一唔好，即係因為我哋 即係佢冧曬嘛，佢而家冧到朝頭早，而家唔行添，係咪先？咁佢唔搞嘢，大家咪冇招，即係招冇氣啊嘛，而家就 呢個一陣先講啦，即係我哋五月頭一路傾嘅時候，你講緊喂過定唔過你個兩個 plan 噶喎， 係 啦，過咗之後跟住嘅七一會點，唔過嘅七一之後又會點，同埋喺嗰陣時嘅時期，亦都有啲風傳出嚟嘅，就係話民陣 whatever 或者其他團體七一會提早已經搞嘅， 係啦，又要諗下今年嘅主題會，即係我哋針對對象咩啦？譬如我哋試過針對過，譬如話呢個秃鹰嘅，或者警隊嘅，咁今年係咪咧？嗱，今年你可以話值得佢繼續針對佢嘅，因為譬如警監嗰單嘢啊，七警嗰單嘢，咁但係喂，如果用呢個主題又未必好好玩件事。咁你話針對梁振英，喂佢都休縮咗一段日子啦。係咪你話針對中共，喂咁唔夠，我哋唔夠法輪功嚟喎。咁好多主題諗緊咩呢？咁最尾就係、是、都幾叫做嗱，我就覺得有好有唔好嘅，即係經過呢六一八呢個咁樣嘅鬧劇之後，我覺得嘅氣氛呢就幾符合我哋嗰種玩，即係苦中作樂嘅氣氛。 有少少玩嘢咁樣。 因為呢壇嘢就係喂得啖笑三個字。 係。 咁我覺得人數又唔會少嘅今年七日。咁但出嚟咧就未必好有，我覺得啦，就未必好有抗爭嗰種味道嘅。咁你可唔話咁？咦，今日真係即係對於啲激進派嚟講，今日真係行禮如儀交組咁。你都可以咁樣講嘅。 咁我所以我諗我哋嗰、那個。其实我哋有冇个标，唔系我哋有冇个标题个名啊？ 想象做啲乜嘢？嗱，因为就嗱，所以我一直我都觉得七一咧，对于譬如 Regga 嚟讲，因为我哋唔系话政治色彩好浓厚嘅一个团体咁样啦。咁我哋 秉承翻去小喇叭 系啦，小喇叭就系第一苦中作乐啦，第二就系推广网台啦，吓俾更多人知道我哋网上电台可以有啲咁样嘅玩嘢出嚟啦。 仲有更加重要知道，等大家知道 Regga 仲未执笠啊嘛， 呢个 先 重要。 呢個 好 重要噶嘛， 係啦，或者就執唔執笠就睇呢鋪啦。同埋今年有個更加重要嘅人嘅呢個賣小強，就係究竟我哋 Regga 換唔換到新嘅網站，幾睇呢一筆 係啊，真係字 係啦。咁仲有就係做第三樣嘢，就係希望我哋都可以做到一啲，即係憑住我哋一成班啲團體嘅意念，可以有一啲嘅玩意，令到啲市民嘅可以消消氣嘅，係啦，即係可以出一口氣。咁呢個都我哋即係小喇叭或者 Regga 先搞七一嘅諗法。 咁我諗經過咗即係一個好短嘅時間，我哋諗到樣嘢都幾好玩 嘅。幾好玩嘅。 今年其實唔係，我覺得又唔係就係玩嘅，啱啱直情係即係新鮮滾熱辣咁樣就慶祝。嗰、那個六一八事變啦，咁六一八事變最值得慶祝，其實就係嗰個戰果嘛。係，即係我覺得我諗我哋即係當日都係會係， 或應該話 係會幾即係會都會集中去慶祝。 嗱，或者咁樣講啊，我覺得宏觀上當然政改通過唔到，其實攞翻炸沙嘅啫，即係我哋就覺得係得啖笑。吓，对于个香港民主进程咧，其实就冇话咩有咩着数咗嘅。咁但系难得对方留出一个咁嘅，即系突然间单刀扑街嘅，系咪先？而家就单刀扑街啫嘛。咁我梗系强烈耻笑啦。咁所以咧，嗱，我哋首先要多谢我哋嘅文宣部长啦。吓，其实我哋嘅文宣同埋一啲 logo 咧，就都系出自佢手笔嘅。 边个？ 文宣部长同埋我哋嘅技术委员会。 我哋呢度好多人开名，又唔开样， 唔使开名，来来去去咪又系嗰几个，系咪先？ 上海帮噶啦。成个一个统称就得咯，以后就系咁啦。 同埋我哋有呢个双马嗰个系叫咩啊？ 咩啊？ 呢个电信业，我哋有电信业嗰边啦， 电信业啦，光 系啦， 光埋 嗱，所以咧，大家如果特别睇北上同埋 Regga 先咧，其实都换咗个banner 噶啦，系啦，咁其实系啦，我哋迟啲可能睇下 Regga 网页再出多个公告啦。嗱，首先你见到我哋嘅 logo， 你眼花就以为咦咁熟面口啊，咁似阿姜蓉吓，跟之前佢有个咩普选啊，咩乜嘢普选？ 我 真普选 反咩？ 保就业反智力大联盟，系啦，我净系识记得系咁样。咁啊，嗰个真系唔记得啦。 姜蓉咧都系我哋今年嘅一个焦点人物嚟嘅吓，咁样咁啊够幽默感啊嘛。咁所以我哋就个真普选唔投票吓，呢个大台联盟咁样嘅。咁啊，今年主题咧就系。缺席议员就票债表上，OK， 咁呢个就系出自文宣部部长啦。票债表上咧，其实真系边个提出嘅票债表上？ 票债表上 系啊， 记得 飘斋飘上， 仲敢睇你而家仲提呢啲嘢？ 系就系唔敢提，我哋拎嚟提咯。 哦 ，OK， 系啦。 而家连大耳窿借咗钱俾你都唔敢起钉，仲讲飘斋飘上。 系啦，咁啊呢个就即系。我哋嘅摆出嚟嘅主题啦，就系缺席议员啦。咁其实就系拎呢翻呢个618嘅投票事件出嚟玩。 嗯， 系啦。咁我哋咁如果大家有留意周庸嘅佢嘅团队咧，就有啲数字人嘅。 系。 咁咧，我哋觉得就我哋都会秉承呢个咁嘅呢个精神。 会唔会邀请周庸咧？我哋 要噶，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应该要。佢望一望，可能以为我哋自己有。 诶，我哋可以，佢话有个。email 喺佢嗰个咩， 应该爆咗啦嘛， 网站噶嘛，我尝试下联络，喂联络下佢真系 ，send 翻佢 invitation 俾佢。 系，咁啊，每年我哋都会有啲 banner 都有，咁今年都亦都有嘅。 系， 系啦，咁啊会唔会做提早 send post 出嚟咧？都应该要嘅，咁啊大家咪认得我哋嘅团队啊嘛， 系 都有个大 banner 啦，咁啊然后有街站啦，咁然后我哋都有啲不算系制服，但系有啲叫做玩嘢嘅团队衫，系啦，咁啊。都系几换味下嘅，啊咁啊，的有冇补充啊？ 哇，你咁样， 仲有个街站 喺边咧？ 街站 就老地方啦， 北海中心 最紧要 都系喺翻轩尼诗道北海中心啦，街站嗰度就咁啊，大约就应该，因为文晨讲咗3点出发，咁个街站 set up 时间二过去就应该大约3:30到啦，因为根据过去就。差佬封路2:09咁先至可以 set 到，咁大约 set 半个钟3:30到，咁就係啦，咁各位就我哋已经有啲兄弟同我哋一齐去第一即係游行嗰条大队啦， 係 游行大队嗰度就 开唔开得名㗎？ 咩啊？ 大头大哥可以嘅， 系 啦，游行大队嗰度，咪讲咗先啦。咁啊， 限名一条，唔怕开名。 系啊，集合时间就会喺翻 Reggae 个 studio 度啦。我哋就系啦， 就我哋兄弟， 系啦，我哋啲兄弟啦。咁就大约系12:00到，系啦，喺翻湾仔天乐里呢边嘅。OK， 咁第二样嘢就 OK， 各位如果到时系想当日7/12想 join 埋， 想加入 我哋个游行大队嘅 ，OK， 好简单啫，一个做法啦，就系打埋个电话93060625呢个，即系 Reggae 个 hotline。 慢慢讲，喂，93060625 就 Reggae 个 hotline 嘅 ，OK， 咁就到时就话翻俾，因为你去到天乐里嗰度就知噶啦，系好近嘅啫，系啦，咁就跟住咧，其实条大队咧就应该大约点半到咧就会喺翻维园噶啦 ，OK， 维园出发嘅， 系啦系啦，咁我哋有条 banner 啦。 冇错啦，所以咧嗱，如果今年嚟你各位朋友想玩嘢嘅话咧，我哋今次嘅对象就梗系啲缺席嘅议员啦嘛。咁你哋如果想玩嘢，又或者有啲新嘅网友未知道我哋以往嘅啲风格咧，就系我哋都咁样讲噶啦。如果你系想出嚟，你又想成班一齐玩，但系又未必想跟一啲政党团队咧，咁啊欢迎同我哋一齐玩嘅。咁我哋就次次都系噶啦，我哋可能你行嗰时候就可能几十人。行下就几百人，咁啊欢迎就走嚟走去嘅，吓我哋又冇乜所谓，咁啊我哋就会有啲咩玩啊，可能咪唱下北上版嘅国歌啦，系嘛，咁我哋又会同呢、這个，如果见到周庸嘅团队，咁而家要吓即系招呼下佢哋啦，咁啊都有各式各样嘅标语，咁啊如果想玩嘅话咧，就可以去维园跟我哋嘅队，或者你揾到我哋嘅 banner， 咁你话啊唔系，我系即系又想见下我哋嘅咁样，咁因为我哋咧就都会喺个街站嗰度嘅，招呼大家，咁啊到时就大家。嚟啊，支持一下啦吓，咁啊，即系呢方面就即系我哋嘅阵营就大致上系咁样。 系啦， 啊，同上年有啲唔同咧，就我哋就应该冇直播节目啦，因为人手嘅关系。 O K， 系啦 ，O K， 咁啊，另外一方面啦，就即系希望大家多支持嘅时候，当然系希望即系大家可以捐下款啦。 嚟到街站 系啦，嚟到街站捐下款啦，或者 追数啊嗰啲就吓， 或者呢一刻入定数都得嘅。O K， 咁我哋有个恒生银行嘅，咁个恒生银行嘅 number。2343737668 OK 系啦， 希望呢、這个节目出嗰日，希望大家即系再一次啦，上集都多谢几位朋友就有啲捐款啦，因为咧我哋最后买物资都系呢几日噶啦，最后临尾冲啦，所以就玩得几大咧，就都视乎个捐款情况啦，所以就 咁啊 几好气氛噶，即系如果大家冇、以往冇同我哋一齐即系参与过七一啊，或者以往我哋仲有记得系小喇叭啊，嗰阵时反对阿财爷， 财爷第一次啦，系财政预算 游行案嗰次啊，等等咁啊，如果大家有玩过就知道即系我哋都几玩得 系啊，12年、13年、14年，今年第4年啦，叫做 Reggae 先嘅， 知啊，第4年啫， 即系如果系。 record 先都唔係啦，如果 record 先啊 ，record 先就第四年， 第四年啦。咁之前我哋喺以前個咬台就已經即一年都有啦。 係啊 係 啊。 咁我係講一次啦，就傑斯提呢樣嘢就我應該陸陸續續呢幾日咧就會將以往嘅一啲 YouTube 片咧，我哋就會歸納咗一個新嘅 YouTube channel 嘅。 係。 咁大家揾揾啦 ，record 先 media 上 YouTube 揾係啦，咁啊幫手 media 係啦，幫手 subscribe 下，咁我應該就會將一二一三一四咧，因為我哋好多兄弟啊，幫我哋拍嗰啲片咧， 散散收收 就散散收收嘅，咁啊，不如就整合下佢啦， 係應該啦， 係啦係啦，咁大家就都可以睇下，我哋咦，原來以前係咁，即係玩到咁樣嘅， 係 啦係啦。 啊、即係台嗰啲乜嘢啊等等啦、啊， 係啦係啦， 鋼琴啊、大 band 啊、正規啊， 上年就大遇到 PK 啦， 上年就係變形金剛啦，係啊，哇！ 我覺得今年係好，同埋今年我哋應該都會多啲唔同嘅道具嘅，應該會今年係。大家玩嗰幾年咧，都係出曬所有嘢㗎啦，可能係嗰啲咩零零茶茶啊，出曬啦， 係 啦。最後就提我提一提大家就道具方面啦、嗯，即都係例牌提醒㗎啦。慎防大雨或者冇雨咧，都係辛苦嘅。 嗯， 系啦，都系有啲 记住带定啲 系啦 雨遮啦， 最好就有雨遮啦。诶， 仲有密实袋啊， 系密实袋啊。阿迪就讲话可能 装 装嘅手机啦， 系啊，冇错。 咁啊，或者如果个好晒嘅话，水就最好点都可以知啦。系、嗯、后备一件 T 恤，咁啊最好都要带备埋啦。 好 咁、样。 咁我就应该喺街站嘅系嘛？ 系街啦。 系啊，其实我好想行嘅。不過就即係我都係跟翻 Rega 個指示啦，所以我就 我哋就會派你做親善 街站啦，咁樣 我會派你哋，我哋就派傑斯去親善大使，咁啊去大台嗰度咧就拗啲聽眾過嚟，係、啦，咁啊 嚟到見到我就打下招呼啦， 係啦，係啦，冇錯啦，冇錯啦， 咁啊最即係每年其實最開心就咁樣，咁啊都講埋民陣嗰邊啦，我哋都其實都要講講成個大會嗰個安排點啦， 係 下午兩點鐘就喺維園集會嘅，三點起步預計。咁就路線今年都係由都係差唔多㗎啦，就維園啦、高士威道啦、伊榮街啦、怡和街啦、軒尼斯道啦、金鐘道啦、下角道啦，一路就去預計大約五點鐘呢就會到呢個天美道嘅政府總部嘅。咁就今年呢就聽即係每年都係㗎啦，其實就係、譬如話不反對通知書又未攞到啊，仲有 呢 就 理㗎啦， 都唔理㗎啦，大家咁仲有呢就食環署又有少少警告，就係我哋擺街站嗰啲呢就可能會唔合法啊等等，都冇人理佢㗎啦，都坐咗都傻啲，咁所以呢就呢啲唔重要嘅。咁仲有呢就讀下長毛嘅呼籲啦，長毛就話咧，建制派甩碌鬧劇咧，就反映咗香港不公嘅政制，令到議會充斥咗一啲懶惰嬌扯之徒。香港人喺腐敗嘅制度之下咧，就俾佢哋綁咗票。如果香港人仲有戒懼之心咧，就佢就呼籲大家七一咧就行出嚟。咁其實簡單嚟講，就唔使講得咁文皺皺嘅，總之都係。反對呢啲食殘廢餐嘅人，我諗今年咧其實真係即係殘廢餐都可能係一個主題嚟嘅。 同埋其實 我哋應該揾幾張輪椅出嚟嘅，即係扭扭下咧。係 啊， 係啊，真係㗎。係，因為即係你睇到成件事嗰個敗北就係喺個食殘廢餐。 今年咧，同埋我覺得個。我覺得兩個針對嘅對象、一個就係呢啲建制派議員啦，嗱強力恥笑就梗噶啦，因為以往咧，譬如你經過啲文嘟嘟啊、公咩會嗰啲咧，通常就唔理噶嘛， 係、 但係今年咧就好玩啦，尤其是你諗下，就算冇咗呢單嘢，你淨係阿懷仔單嘢啊，工聯會都好好玩啦，係咪先？咁有埋呢單嘢就真係冇曬啦， 爭好遠嚇，即係有埋呢單， 梗係啦，係啦，所以真係喂有幾好，真係大家真係對於呢個建制派嘅即係冇得講，冇得個嬲字。 系， 唉，即系俾啲颜色佢哋睇，真系趁佢病攞佢命。第二咧，就梗系呢啲咩爱乜力啊，呢啲咁样嘅周融、啊， 会唔会出嚟咧？周融 肯定出嚟。 唔系，我真系应该要发个邀请俾佢。系啊， 应该会好大。 话俾佢听，我哋会秉承佢嘅传统。 系啊， 当日我哋都会有一大扎 number 出嚟。 要 系啦， 肯定系 叫佢嚟支持下我哋。 哦、啊，肯爱 系啊，如果佢嚟到我哋嗰度，即系俾埋佢行头都冇问题。 嗱、我觉得今年爱国嘅势，爱国团队咧将会系。前所未有咁声势浩大， 系， 梗系啦，攞翻个彩嘛，输人不输阵， 似唔似啊？ 今年 招投早取消咗啦。 嗱，收到嘅風就招投總就冇咗啦。 就係晏晝先出動啊嘛。 晏晝就聽聞會喺翻尖沙咀海旁嘅，係啦。咁個問題就嚟啦，就係應該唔知啦，因為唔知另外有冇人喺尖沙咀海旁嗰邊啦。咁就 不如等我講下咧， 會打大交。 嗱，今年咧建制嗰邊咧就哇，嗰、那個題目又係好爛嘅喎。呢、這個題目叫咩咧？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咧就尋日公布咗，即係尋日就即係前日啦，星期四啦。 嗯。 就嗰個叫做咧活力，嗱有活力，即係唔識讀啊喂，活力一點愛 愛 at 啊 email 嗰個 at 喎。 哇，好潮啊！ 慶回歸，哇，再嚟一次啊！活力。一点爱 at 庆回归，哇！呢、這个名字又系好本土， 潮啊， 真系好本土 feel， 系啊， 又系讲咗唔知讲乜一样。OK， 咁啊，佢就咁嘅啊，今年咧就唔会办大型嘅游行同埋嘉年华，但系有一连串嘅活动。咁首先咧就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就举行一个启动礼，预计有2000人啊，冇。即系点少咗好多啦，即系点解？喂，唔好意思攞钱啦，仲 claim 数系咪先？咁所以少咗啦。 应该会去。 咁噏2000，我谂到时都冇2000噶啦，200到嘅啫。咁啊，特首啊，咦，哇，689去，计埋689同埋三位司长，再加埋中联办张晓明，应该都系得200人到嘅啫。咁啊，当日咧就全港各区会举行180项庆回归活动啊！呢啲又系假大空，又系即系做惯咗啊！嗰个手势改唔到啊！即系以前就喺度噏到咁大咧，要嚟 claim 数噶啦吓，咁啊都系噏住180项先啦。 其实 预计有300,000人参加，哇！真系啊！ 佢咪连埋 你系阿大，你仲俾呢班人 claim 数？ 佢咪连埋个烟花当下 啊？ 烟花其中一项啊嘛。 我冇讲我呢度。 即系参，即系睇烟花都同 佢连埋烟花 都得。 系就呢班友，我谂都系搞完朝头早嗰个咩启动礼之后咧，就闪走晒噶啦，仲走咩？啊，咁呢个就建制嗰边，我哋唔需要多理啦。嗱，总之又冇乜讲过，就话会踩过去维园嗰边嘅。 系 咁啊，仲有咧，其实都要讲翻咧，就系民阵嗰度咧，5点钟如果行到去呢个政总咧，提一提大家。5点钟咧喺政总咧，佢哋就应该照我所知咧，就仲有一个活动嘅。那个活动个名咧，我可能噏错。个名大个主题咧，啊呢、這个比较清晰嘅，叫咩？叫反攻蛇斋肿饼嘅，好似 系咩？ 系啊，咁咧就有一个 反攻 我谂佢都系应该系，如果照我所知就系雨伞嗰班年青人啦。咁即系喺佢话会系喺现场咧， 系 就同大家讲解下蛇斋肿饼噶。咁呢个几 Q 啲噶？ 唔系边班人话 吓？ 边班人话 民阵？ 我知道啲组织，都系民阵入边嘅。咁但系就年青嗰班喺雨伞嗰班啦。 因为今年会咁嘅。 因为譬如我喺 D18 嘅自由风嘅拍档啊。陆慧心啦，电心我哋叫做电心会嘅，电心会都有份参加，咁所以佢又提我，佢5点钟之后都喺嗰边，咁所以大家如果系又可以留守喺政总嗰边，又可以捧下场咯，吓、几样嘢又 系啦。咁啊，最后就又呼吁下你，有啲内地网友啦， 内地网友 系啦，咁啊呢个节目多内地网友，咁啊有即系、就是、以往咧就都有时都知道有啲七一嘅有内地网友都会嚟睇下嘅，咁啊今年可能惊啲啊嘛，系咪先？大家行下就。 仲有咩嘅？ 哇，嗰、那个民族情绪去到咁高涨， 冇啦，男真唔使惊， 真唔使惊。 人哋大佬啊，外国嗰啲连个 WhatsApp 都豁埋出嚟啦。你而家发觉男，你见到有咩好惊啫？ 系 咪先？其实以往我哋以为阿爷会凶神恶煞，你冇啊！我哋到今日。大家都冇俾人炮決啊，或者冇俾人槍斃，係咪先？冇嘢驚啊！歡迎大家即係踴躍啲啦，機動少少， 但可能會有人食菠蘿抌蛋， 係咪先？係啦，如果好驚咁咪 點樣聯絡我哋咧？ 嚟我哋嗰度避一避啊，避一避啦。 我諗嗱，都係記翻住個 number 啦，93061 0625 或者 Facebook 啦， 啊或者 Facebook 啦，即係你預咗可以Facebook 我哋啦， 同埋 又或者你嚟到銅鑼灣，咁你想揾唔到我哋嘅就9306-0625就揾阿的， 都係我哋 嘅，記住聽電話喎，到時 Facebook 上面嘅發放消息就主要係 Regga 嘅 page 先啦 ，Regga 嘅 page， 跟住第二就三個 group 咧都可能會有啲網友，咁但係如果官方嚟講咧就係小喇叭大聯盟啦，都係我覺得跟翻呢個傳統， 或者 Regga 先個 Facebook page 都有 㗎，一定係第一優先嘅， 係啦。 啦，跟住就小喇叭大聯盟啦，咁另外北上 group 同埋網店 group 咧，我相信都有好多網友或者兄弟幫手 update 嘅，係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下啦。 OK，主要我諗上翻係 Regga 啦， 嗰個 會嗰個 update 都係最快㗎啦。 今年好玩㗎，我覺得今年 係啦，係啦，咁所以 最後啦，如果各位有啲咩物資啊、咁啊贊助啊，咁啊即係都係歡迎聯絡我哋嘅，係啦，永遠都需要嘅。 咁啊，不如。短短地啦，今日 短短地啦， 休息一阵啦，咁就 我以为你短短地讲过埋 WhatsApp 佢啦， WhatsApp 唔系呢节咧就唔好播歌啦， 系 吓、啊，我就唔，我就觉得就我不如我哋三个人唱只歌出嚟， 咁 方便大家七一嘅时候要识唱啊嘛， 唔系啊嘛， 梗系啦，嗱准备咯，真系噶，一二十，迟啦，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住哥斯拉话话我心里面大非洲牛肉好食因为红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自拉自拉自拉成个世界输晒老婆仔女都走埋还债老婆仔女都走埋还债还债还我债休息一阵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